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。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？ UFO 打哪儿来？ 恐龙为何灭绝？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？ 自然之谜，历史之谜，人物之谜，未解之谜，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。 真实的故事，科学的论证，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？ 迷幻时空，时空， 时空，你着迷了吗？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，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。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，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。 穿越时空，探秘寻宝，历史之谜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，我是主持人韩涛。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制度起自于隋朝，科举是由分科取士而得名，是隋朝以后各代选拔官吏的基本制度。其实啊，早在两晋的时候，朝廷已经对所举荐的孝廉和秀才采取考试录用的方法，到了隋文帝继位之后，就废除了魏晋时期由世家和大族垄断的九品中正制，于开皇七年设制刑、修谨、清平、余纪两科。炀帝大业二年设进士科，以试策取士。唐朝时期依照隋朝分长举和制举两种，而到了武则天时候则创立了殿试，开了五科考试。到了明清的时候，这科举考试分成了四个级别，最低的一级叫做院试，由府、州、县的长官监考，考试通过之后称为秀才，然后呢是乡试，这是省一级的考试，考中了即成为举人，再高一级的就是会试了，这是由国家的礼部来主持的考试，考取的叫做贡试，如果能考过这一关，就有资格参加最高一级的考试，也就是殿试。殿试又叫做廷试，是由皇上亲自主持，凡是能通过这殿试的，最起码也能捞个进士出身，如果哪位有幸考中了第一名状元，不仅能得到高官厚禄，而且可以名扬全天下。不过很多人对于科举考试的公正性一直抱有怀疑的态度，从清朝末年开始，科举制度的合理因素都淹没在了学者和政治家的激愤的言论当中。其实历朝历代为了保证科举选才的公正性而制定了很多的官方制度。科举制度的公正性首先表现在壶名和誊录制度的建立与推广。这壶名在宋代常被称为是弥封，就是要把试卷的卷首的考生姓名和籍贯等等都封住或者裁去，以防止评卷的官员徇私作弊。这个壶名法创立于武则天继位的初年，但是没有在科举考试当中普遍的得以使用。宋太宗淳化三年，有人就上书给皇帝，建议皇上在科举考试当中使用壶名的办法，得到了宋太宗的采纳。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，这壶名法在省试当中开始实行了。 糊名制度的实施有利于客观评卷、公正的选拔人才。陆游的《老学庵笔记》卷五当中说：“本朝进士，初亦如后至，兼采石望。”宋真宗时，周安惠公起始建糊名法，一切以成文为去留。当然了，这糊名的做法呢，也有它的弊端，因为不再考虑考生平时的真实水平和道德表现，只重视考试成绩，不重视他的品行，导致进士及第的人也不一定就是众望所归者。但是从科举制度保证公正性的角度而言，这糊名的优点是明显大于其局限性的。北宋国子监的学生郑燮的遭遇就跟糊名直接相关。话说郑燮曾经求学于湖南湘阴县的生竹书院，后来呢成为了一名国子监的监生。据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卷九记载，国子监在选拔考生的时候，郑燮的成绩只排在第五位。而心高气傲的郑燮十分不满意自己的名字，按照惯例，被录取的考生要向国子监的祭酒写信表示感谢。而郑燮呢，则在写给国子监祭酒的信中大发了一段牢骚，宣称自己李广事业自卫无双，杜牧文章只得第五，并且将国子监祭酒比作劣等的驽马挡路的顽石，而把自己呢比作一匹千里马和巨鳌。结果可想而知，这位国子监祭酒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是暴跳如雷啊，恨的是咬牙切齿。郑燮在殿试的时候，考官恰恰就是这位国子监的祭酒，而这位考官就发誓一定要让他落榜，因此他特地在众多的试卷当中找到了一份文笔极像郑燮的卷，毫不犹豫地把这份试卷淘汰出局。但是呢，等到阅卷完毕拆封之后，这位主考官才发现被淘汰的这份试卷根本就不是郑燮的，而郑燮则高中了状元及第。糊名制度的实施是郑燮能够逃脱国子监祭酒报复的关键，这也说明了糊名是使科举制度走向公正的重要一步。 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起自于隋朝，从清末开始，科举制度的合理因素都淹没在学者和政治家的激愤言论之中。其实历朝历代为保证科举选材的公正性而制定了许多文房制度。迷幻时空带领大家了解古代科举制度的真实面目。 与糊名帮助郑燮一举成名不同的是，作为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治则是因为糊名而名落孙山。据《鹤林玉露》这本书当中记载，苏轼在主持礼部考试的时候想让李治考取，在举行考试之前，苏轼特地写了名为《刘向优与杨雄论》的文章送给了李治。苏轼托李治的朋友把这篇文章送往李家，而李治这个时候恰好有事外出，他的仆人呢就把苏轼的这篇文章放在了桌子上。送书信的人离开不久，张纯的两个儿子叫张弛和张元来李家拜访，他们就看见了放在桌子上的文章，喜出望外，就占为了己有，并且回去认真的揣摩。李治回家之后呢，不见了苏轼的文章，心中怅惋不已。考试的时候，试题果然与苏轼所写的文章十分的类似，张弛和张元就模仿苏轼的文章挥笔而就，而李治则因为心情烦闷表现不佳。苏轼认为第一名肯定会是李治，但是等到评阅完了考卷拆号的时候，第一名却是张元，而文笔和张元相同的张弛则排在了第十位，李治最终名落孙山。苏轼为了这件事情是懊悔不已啊，做了一首诗送给李治，诗中写道：“平生慢说古战场，过眼空迷 日五色。如果不是胡明，那么李治是肯定会高中榜首的。胡明了之后呢，评阅考卷的人只能依据成文来定等第，这就说明胡明法对科举公平取士的贡献是相当大的。当然了，客观地说，胡明和滕禄只是防止舞弊的重要手段，不可能完全杜绝科场舞弊的发生。考官和考生之间仍然可以通过做暗记的形式来作弊，这就是所谓的官结。清代通官结的技术啊，也随着科场规制的严密越来越高明了，越来越隐蔽了，还出现了一个专门的术语叫用判。判就是旧时候衣服上扣住纽扣的那个套，往往约定的暗号为两个字，这就好像古代衣服上的判扣。古人钟玉龙在《科场回忆录》当中记载说，杭州啊有个叫做冯培元的探花，为了报答曾经资助他完成学业的妇人的厚恩，就想让这位妇人的儿子也考取功名，就帮助他跟人约定在答卷当中写两个判字。夫人得到了这个判字以后是心花怒放，特意以重金聘请了一位誊录书吏来誊录试卷。考试结束之后呢，夫人又热情款待了誊录书吏。在酒酣耳热之际，这位誊录书吏得意洋洋地向夫人邀功，说发现试卷当中有两个字不通，帮着改掉了。而这所谓不通的两个字恰好是用于通关节的判字，结果这位妇人舞弊的目的也就落空了。除了胡明和滕禄的实行，考官的选聘与管理对于科举考试也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。科举考试的主考官称作主司、主考、主文等等，负责科举考试的命题、阅卷和确定录取名单，是科举考试取士的关键人物，一般由进士出身的高级官员担任，这是历代都会遵循的一个惯例。而从考官的选聘历史来看，历代王朝对于考官的选聘是逐渐的严格的，由皇帝直接来任命，并且形成了一套任命的程序。不仅如此，担任各级考试官员的品级和地位也呈一个上升的趋势，这既反映了科举考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提高，又使得科举考试的权威性与严肃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，这是从考官这个环节保证科举公正性的重要努力。由于考官是命题、阅卷和确定录取名单的负责人和执行者，加强对考官的管理是防止科场舞弊的重要环节。从唐代后期开始对考官实行所愿制，宋太宗淳化三年正月，翰林院学士苏义简被任命为主考官，一接到这个任命，苏义简就径直走进了贡院，并且把贡院锁了起来以杜绝请托，这是宋代所愿制度的开始，此后就成为了定制。主考官进入贡院之后，直到考试结束定出等第名次之后才能出来，少则三五天，多则50多天，而殿试一般所愿3日。所愿期间不能会见亲戚朋友，也不得与贡院外有书信的联系，主要是为了防止泄露考题、通关节等这些科场舞弊行为的发生。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，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。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，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。 穿越时空，探秘寻宝，历史之谜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，诸位好，我是主持人韩涛。在科举考试当中，阅卷的管理和监督也是非常重要的。 明清科举考试的评阅程序是非常严格的，外联官将糊名、誊录和对读之后的猪卷送入内联之后，负责评阅的内联官员就开始了工作。在阅卷工作开始之前，主考官按一定数量将考卷分成堆之后，按照抽签的方式分给各位具体评阅的房官。而评阅试卷的房官事先并不知道自己应当评阅哪些试卷，房官和试卷都是临时匹配的，以防止由于请托而打人情分。阅卷的时候呢，房官只能评阅所分给的试卷，不得干预其他人的阅卷，或者是互相抽看。房官之间也不能私自地谈论试卷的内容，其目的在于避免房官之间互相串通舞弊。而在评阅试卷的时候，各房官的职责就是向考官推荐优秀的试卷，房官将自己视为上等的试卷用蓝笔加标记之后推荐给主考官，称之为荐卷，也称之为出房。如果某考生的二三场的试卷特别出色，而第一场的试卷未经推荐的，还可以补荐。正副主考官先审阅头场的荐卷，然后再看二三场的，然后综合三场的成绩决定是否录取。由于明清时期历来就重视带圣人立言的八股文，而头场就是考的八股文，因此这头场八股文的水平的高下就成为了能否录取的关键。为了保证房官阅卷的质量，房官和主考官还要在没有被推荐的试卷上加上简单的批语，以说明没有推荐或者推荐不录的理由。为了保证不因为遗漏好试卷而是有才华的人落榜，主考官还要在落卷当中寻找一些好的试卷，称之为搜落卷，或称为搜房。岳麓书院的学生左宗棠在参加湖南的乡试的时候，就是通过搜落卷被录取进来的。为了防止主考官在评阅考卷的过程当中的随意性，房官在推荐试卷的时候可以坚持自己的意见，如果房官举荐的考卷被主考官否决，他可以再次推荐，称为抬。那如果这份试卷多次被房官推荐而又多次被主考官刷了下来，就称之为抬轿子。落榜的考生可以在发榜后的十天内在布政使的公署查阅自己的试卷，另外他还有申诉的权利。雍正八年规定，如果阅卷有不公正的地方，允许下地的考生上告。为了明确主考官及相关考务工作人员的责任，清代科场严格规定了不同性质的工作使用不同颜色的笔这个规定。比方说，乡会试内联主考官用墨笔，房官呢用蓝笔，内监事用紫笔，而内收长及书吏用蓝笔，外联的工作人员也用不同颜色的笔色。知贡举、监临、监事、提调、誊录、对读等都是用的紫笔，誊录书手是用朱笔，对读生用赭黄色的笔，并且严格规定了各种颜色的笔不能混用。正如商衍刘先生所说的，以用笔之颜色明所负之责任，防微杜渐，用以至深。 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起自于隋朝，从清末开始，科举制度的合理因素都淹没在学者和政治家的激愤言论之中。其实历朝历代为保证科举选材的公正性而制定了许多官方制度。迷幻时空带领大家了解古代科举制度的真实面目。 前面我们提到过贡院，也就是举行科举考试的专门的建筑。为了保证公平取士和贡院的考试秩序，最大限度地消除舞弊的发生，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贡院规制的建设和执行。其中对士人进入贡院前的搜查那是近似严苛的， 其目的就在于将各种舞弊行为限制在考场之外，力争贡院竞争的公平性。考生在进入贡院之前，必须经过点名、识认以及搜检，这两道手续是科举考试条规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点名是保证科举取士不发生代考的关键。由于古代没有诸如照相啊、指纹识别等现代的科学技术，即使考生在报考时投递识认官印结，这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身份证或者是准考证，但还是需要识认官临场来识认，以防止冒名顶替入场。而这些识认官的姓名都汇总到乡会试的点名册上。在乡会试点名入场之前，各识认官都要到场，如果不到，除了要将该考生的试卷纸扣押以外，识认官员还将受到严厉的处分。明清时候的乡会试时，识认与点名是同时进行的，如果查出请人代考，则将请人者与代考者一同问罪。在点名的同时，考生还要领取考试的用纸，每场考试都是在前一天点名，从黎明前开始到傍晚结束。点名识认之后，考生就要接受两道极为严格的搜检。考生入围之前要进行严格的搜检，甚至一度采用过解发、探衣、锁及耳鼻的手段。这种相当苛刻的纪律遭到大臣和应试者的反对，认为这是对读书人的一种极大的不尊重，不少应试者拒绝参加考试。为此，朝廷对搜检的手段做出了改革。大定29年，让举子在入场前沐浴，更换上由官方统一提供的衣服，这样在防止夹带的同时，也尊重了士人的人格，达到了既可防滥且不亏礼的良好效果。而这种防止作弊的办法，在中国科举考试的史上也是十分独特的。明朝初年会试的搜检是较为宽松，据说明太祖朱元璋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：对于这些读书人，没有必要像对待盗贼一样对待他们。这就为了这些举人夹带舞弊提供了有利条件，于是不少的举人就将以前的八股文抄在了小本子上，夹带住了考场。万历霍野编记载了一个叫做邵于义的举人在搜检过程当中的遭遇。万历35年丁未科，浙江人邵于义是一个有才华的读书人，他参加第三场考试时，试图将自己所编纂的书带进考场，与搜检的军士发生了争执。军士认为他是携带舞弊，引起了邵氏的愤怒，双方发生了扭打，邵氏被搜检的军士捆绑起来。内监侍御史李时华命令军士脱去其上衣，痛打20棍之后，绑在贡院前示众。尽管依据当时的科场条例，邵氏的这个行为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夹带，但是没有人敢为之申辩。为了解决怀邪这个弊端，乾隆下令有关的官员制定更加严格的搜检措施，特别是对考生的穿戴做出了严格的规定，不论是帽子还是衫、袍、褂，都必须是单层的，皮衣和毡衣要去掉里子，裤子不论是绸、布、皮、毡，都只许是单层，袜子用单层的，鞋得用薄点的，坐垫用单层的毡片。其次，对考生考试所用的工具也做出了规定，考生用来装考试工具的袋子也不能有里子，砚台不能太厚，笔的笔管必须空心，装水的容器用陶瓷，木炭只准2寸长，烛台要求是用锡做的，并且只能是单盘的，烛台的柱子必须是空心的、通底的，糕点都要切开，考生装用品的篮子要编成玲珑的格眼，底面如一，以便人搜检，甚至连考生穿的内衣和内裤入场的时候都得解开。说了这么多，我们发现其实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并不是一无是处的，从历史的眼光来看，它毕竟为人才选拔提供了一个机会， 而追求一个相对公平、公正的竞争环境，不但是科举取士制度的客观要求，也是整个社会所追求的目标。好了，各位听众，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。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，制作小亮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节目再会。 宇宙苍生，世界奇观， 千年传说，奇闻异事， 迷幻时空，揭秘未解谜团， 让你的耳朵享受精彩。